轻轻走，树满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洗尽风沙月瘦，为我心间抬头，

you put the load right on me. It's a cannonball now to take me down the line. My flag is sinking low, and I do believe it's time to get out of this valley. You know she's the only one who sent me here with her regards for everyone. Take a load off, baby. Take a load free. Take a load off, baby. And you put the load right on. 有很多我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，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日子里逐渐被遗忘。不经意的邂逅，不经意的别离，成为命途中最美的点缀。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人，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首忘不了的歌。火力 Music 用音乐唤醒尘封的记忆。

就是爱，冷漠无情是自害，还有柔寡断情难猜，流落最初是情怀。 如果能有明天，我会更